本期新闻由贾跃、吴静浩播音，圆圆、靳世萌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 平安车险时刻为您保障， 开车上班有极速查勘， 自驾旅行有免费救援， 你没时间理赔维修。